第八天结束了，只剩下两天，其实只有一天可以认真的练习内观。如果脚踏实地的认真的做，依照指示练习，一天也够了，可以得到许多的利益。另一件重要的事是继续正确的体会这个方法，如此回家之后可以正确的练习，正确的应用在生活中。否则即使认真努力，方法却不正确，就会失去应得的利益。要不断的体会内观中的两项重点，觉知及平等心，两者同等的重要。就像鸟的双翼一样，必须长度相等，力量相同，否则鸟就无法飞。如同牛车或马车的双轮，一定是大小均等，载重量相同，否则就走不动。觉知力及平等心一样的重要，如果有觉知但不能有平等心，目的就无法达到。如果能保持平稳却无法觉知身体的感受，也一样无法达到目的。如果觉知到外在的粗略明显的实际情形，很好，但这并不是内观。甚至如果你觉知到生理心理结构有关的粗重实相，觉察到生理的所有活动，也觉察到一些非常坚实粗重的感受，很好，但这并不是佛陀的教化。他要我们观察身上的感受。在佛陀出生前、住世及灭后，都有老师，除了不守戒的人以外，几乎全部的老师和圣人都教会我们一件事，不要对感官的对象产生习性反应。外形、颜色、光、声、嗅、味、触、法等等，可能令人喜爱或是令人厌恶，不要对他们产生习性反应，不生贪爱，不生厌恶之心。这并不是佛陀的创新，他所觉悟的不在于此。佛陀所觉悟的是进入问题的核心深处。其他人都强调六根及六尘，好像贪嗔是因六根所缘的对象而升起，乍看之下似乎是对的，但佛陀发现六根及六尘接触之后升起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，一旦体验到身体的感受后，贪嗔才升起了。感受这个中间的关联被一般人忽略了，一般人一直想从贪嗔中解脱出来，但都只在表层练习，从未触及根源，不了解必须进入感受的深层，将杂染连根拔除。这就是佛陀对人类的贡献，他发现要自感受的深层来解脱痛苦。如果忽略了这一点，我们的觉知就不完整了。觉知身上的感受，对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保持平等心，这是一部车的两个轮子，鸟的双翼，两方面必须大小相等，力量相当，才能够前进。我们先由观察呼吸开始，由小范围内的呼吸观察起。要你这么做是有道理的，如果由大区域做起，心念无法变得敏锐，只会感受到粗重的感受，例如有点痛，有些压力，有点热。察觉的区域越小，心念就变得越敏锐，更敏感。练习到第三天时，开始能感觉到感受，进一步缩小观察的范围，也能在这一小区域上感觉到感受。如此你将容易察觉到每一个部位的感受。这是走向解脱十分重要的一站，一定要抵达这一站，使自己能在每一个地方感觉到感受，不管是粗重或细微的，身体的任意地方 不应感到空白或茫然没有感受，任何时候全身都有感受，而我们应该让心变得够敏锐才能感觉到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站。但是我们不能强行到达，它是自然发生的，我们要做的只是不断的移动，在没有感受的地方停一分钟，然后继续移动，再停一下，非常有耐心的，心念就会越来越敏锐，开始感觉到全身的感受。十分重要的第二站是整个身心结构的消融，变成了只有震动震动，称之为 Bhanga means dissolution， 完全的消融。不要刻意的做什么，让它自然发生，继续观察，心自动的变得越来越细微，越来越敏锐，越来越敏感，自然的定律就是如此。坚实强硬粗重的感受开始肢解分开分散，开始消融消融，这就是 Bhanga。 你全身周遭开始有一种很细微震动的流畅感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站，但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体验。经过了所有的不愉悦粗重坚实的感受，突然间碰到了很愉悦的流畅震动的流畅感。危险的意思是，由于我们新的旧习性会开始产生贪求，而且执着这感受。哦，好棒啊，这就是危险，大危险。对不舒服的感受我们可以保持平稳，希望它会过去，但是微细的感受来时，人很快会执着，这是很危险很可怖的阶段。我们要很谨慎，不要对这些感受产生执着的心，否则进展就会停顿下来，不仅进展停顿还会退步，因为开始产生新的贪念执着执着。这种愉悦的感受微细的震动滞留消失了，它不是永恒的，会升起消失，再一次根深的业障升起了，原先它是不会跑到表面来的，因为开始感觉到一股细微震动之流，因为达到了完全消融的阶段，所以很深层的业障跑到表面来，这可能是粗重型的，你又开始感到粗重不愉悦的感受，你可能会觉得沮丧，觉得我退步了，我曾有过很棒的感受，现在看没有了，又是这些不愉悦的感受了。你对法的认识不透彻，开始玩起感受的游戏了，这也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做的。对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所产生的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，同样的，身上也会产生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。你不断以贪或嗔来反应，你对法还是不完全了解。虽然我们不断的警告，仍有少数学生不断的来参加一期又一期的课程，但是仍不了解这个方法，不了解法。他们一直在享受好的感受，讨厌不舒服的感受，一直玩这种感受的游戏，这不是内观，绝对不是。你一定要十分小心，要正确了解内观的本质，如此才能正确练习并得到应有的利益。不管什么感受升起，一定要彻底在感受的层次上保持平等。每一种感受，不管粗重或微细，愉悦或不愉悦，都有相同的特质，不断生灭的特质，这就是必须去体验的。有坚实强烈粗重的感受时，要清楚知道它的升起，过一会儿它就退了，这种感受似乎停留了一阵子，升起然后又消失了，这种很强烈坚硬粗重的感受消失了，变成震动时，它的特质仍在不断的生灭，现在它很快速的如此生如此灭，生灭更快更频繁，但特质是一样的， 你心中一定要很清楚了解这种特质。看，它在变化，变化，变化，所以无贪，无嗔，无贪，如此才能改变心念的习性。否则，在内心深层仍在持续累积，每一刻你都在造业，业障不断的累积。只要人活着，每一刻都有感受，不同的感受，内心的深层不断和这些感受接触，不管你睡觉或是醒着，一天24小时，内心深处都和身体的感受保持着接触。例如你在熟睡，虽然睡得很沉，但是只有潜意识是熟睡的，所谓潜意识仍保有对身体的感受。比方说有只蚊子叮你，潜意识立即觉察到不愉悦的感受，赶走蚊子，杀了蚊子，不愉悦的感受仍然在那里，我们会抓或是搓揉被叮的地方，如此整晚蚊子来叮，来了又叮了一口，但是你并不知道，你的意识没有察觉到。这显示意识及潜意识间有一道藩篱。同样的，醒的时候意识的心念会忙于粗重的外物，但潜意识的心念则始终保有对身体的感受，还一直在产生习性反应。某处有压力时就会反应，痛了就反应，痒了也反应，不停的反应，这已是潜意识心念一项的习性。除非自深层抵触改变习性，否则无法自痛苦中解脱，自痛苦中脱身。只是努力修整树枝、细干、叶、花、果，但是根不健康，树就会毁败。只要根不健康，树就不可能健康。只要潜意识的心不健康，意识的部分就不可能健康。所以佛陀体悟到，我们必须在潜意识最深处下功夫，这就是你现在开始用功的起点。你一定要永远牢记这点，必须在内心深层处下功夫。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禅修方法，在这里我们不做批评，但就内观而言，要直接的自心的深处下功夫。如果忽略了心的深层，就没有意义，因为业仍然不断的在累积，不断的生出贪、嗔和无明，你自己都不知道究竟怎么一回事。每一刻产生贪嗔的业、无明的业，就有了痛苦，每种业都是苦。就是如此累积的，外在世界、植物世界累积的过程都一样，在内心的深处累积的过程也一样。然而有一种方法可以停止造业，改变这种既定的习性。例如热带地区有一种大树叫做榕树，它的种子像芝麻那么小，这颗小种子会长成一棵巨大的树，种子种下去之后，树长出来了，长得很高大，可以活好几个世纪，很长寿。这颗种子开始在每一季结果，结出成百个果子，许多世纪中果子又结果，由一颗种子结成了数百万果子。无论一棵树有多长寿，终有变老、衰败、死亡、倒下的一天，不再生果子了。显而易见，一颗种子结出数百万个果实，但故事尚未结束，不断的累积，你们要了解这个过程如何的持续下去。种子种到地下，这棵大榕树开始产生果实，自然的定律是这样的，每个果实包含着一样的种子，每个果实包含一颗籽，每颗籽蕴含着一棵巨大的榕树，有无穷的衍生的过程。大自然也帮我们了解这个过程如何停止。每颗种子都包含着一棵大树，这是对的，但是这颗种子需要肥沃的土壤，需要水、肥料，如果丢在岩石上就无法生长，榕树是长不出来的。 但是我们的困难是这些叶的种子，由于我们以前种的种子大量的长出来，现在有许多叶席，我们又不断的对每一颗种子提供好的肥料，不断的施肥，叶啊长吧，痛苦啊长吧，不断的长，多么的无知，不断的重复，好像有人带了满满的大桶汽油，外面有点火星，接触后就大爆炸了，数千个新的火星，你不明白每一个新的火星会带回成百成千个火苗，对产生的每一个火苗，你又再加上汽油，烧啊烧啊，累积啊。在知性理解上，你可以体会得到，这种累积的过程对自己很危险，不应该造业。每种业有害，会增加痛苦，这只是知性上的了解而已。除非在感受上正确的练习，否则是无法解脱痛苦的。比方说，有人要来纵火，烧我，最佳办法是把水管准备好。他一来，我就打开水管，立即灭火。你很了解，但实际上真的有人纵火时，你却开了油管，烧啊，把整桶油拨出去，你烧，我也烧，一起烧。事后你知道错了，不应该这么做，火来了，我应该用水消灭，而不是汽油。你跑到全能的神面前，不管是男神或是女神，你祈求，我做错了，请原谅我，我犯了错。下一回你又犯相同的错误，没办法解脱，因为你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火山爆发，有负面情绪和负面的反应，除非你能观察身上的感受，否则无法解决问题。你必须去觉察那些感受。这种方法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很敏锐，才能感觉到那些感受。另外要注意保持平等心，不起习性反应，要不断的体会 This is anicca， 这是无常。以上的观念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因为佛陀这么说而接受了，不要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而接受。有了亲身的体验之后，你会发现各种感受会升起，早晚又消失了，生灭生灭，达到消融时，生灭便快速的产生，但实相一直如此，生灭生灭，无常无常无常。自然的法则就是如此，一旦停止造新业，旧业会浮上表面，开始被消除。只要保持平等心，业升到表面上来，越来越弱，挥发掉了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。这也是佛陀体悟到的发现。他说： 生开的八觉呀，闻呀能。 事是业的连环，每时每刻事都在生在灭，生生灭灭，它的近因就是业。每一次你造一种业，事就在下刻升起，你又造业，事又升起，如此这般，这种过程不断的进行着。生命结束时，一股很强的业抬头，用力一推，事就在另一个身体上升起，这种过程持续不断。佛陀体悟到了这项真理，如何才能停止呢？只要不断的造新业，生命之流就会一直继续下去。停止造新的业的时候，相反的过程就会自动的开始。举例来说，身体和心念的身心之流就是生命之流，对色身及身体之流必须提供一些食物，有了食物，身体就持续下去。同样的，对心念之流，我们会提供业，心理的食物，心念就持续生长，轮回下去。如果有一天不吃东西，斋戒，生命之流仍会持续。停食两天，还有生命，五天，十天，一个月，两个月，最后躯体死了，因为不吃东西的时间太长了。 如果不吃东西，为什么还要过好几个月才死呢？因为还有存货啊，积存的脂肪等等开始消耗了，如果那些也耗尽了，没有任何的食物才会死。心室之流也是用相同的原则，不停提供心液，身体只要在24小时内吃东西一次就足够维系了，但是要让心室持续下去，每一刻都需要进食，每一刻都要喂它。透过内观的方法，你学到不再滋养它。如果某一刻你完全没喂它，你就能体验到感受。你笑笑说，无常，既没有贪求，也没有嗔恨，也不是无明，你只是觉知，不生习性反应，那就没有造业。但是心事之流尚未停止，下一刻你没造心业，再下一刻也没造业，但是心事仍继续流动。为什么呢？原则是一样的，因为还有积存的业。你的心事不再造业，旧业一定会浮到表面来，业一升到表面，新的事就升起。再一次，你仍没有造业，旧业又浮现，心事又生，如此这般持续流动，所有旧的业习耗尽了，你解脱了，从所有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原则就是这样，但唯有透过体验才会开始了解到旧业如何的浮现到表层。例如你造了愤怒的业，你有一种生化反应的流动，发现周遭的感受很不舒服，你又因此而生气，造了一种新业，生化的反应又起，你又不舒服了，因为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你再次发怒，恶性循环下去。痛苦就是这样的累积的，不停的习性造业，发怒时很不舒服的感受来了，不要对它产生习性反应，感受仍会保持一阵子，不对它产生反应，习性就会开始改变了。要想改变累积的习性，必须要深入心的底层下功夫，避免反应，如此将发现我们累积的垃圾是如何开始清除的。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，你有燃料，有一堆柴，点燃之后开始燃烧，它一直烧，你又丢再多的柴下去，继续烧，你也继续丢，加上新柴后，火就烧掉新柴，旧柴埋在深层下面，一层又一层，火继续的烧。如果停止加柴下去，火就会烧掉其他的柴，早晚它会烧尽所有的东西。一般人想了解的是旧业如何去除，其实它自然就会去除的。怎么除呢？30年前，有位西方科学研究员来找我的老师，是我朋友的朋友，他听说缅甸有一种技巧，有位老师教人去除负面的习性，过着和谐安详的生活，这种方法可以去除内心所累积下来的不净杂染。因为他是位科学家，所以想研究看看是怎么一回事，就来到缅甸。一般情况，我的老师只教新生10日课程，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是可造之才，所以立刻让他上长课程。他先上10天的观息法阿那巴那，他休息时开始有反应，很强烈的反应。有时我们看到他禅坐时突然自地板上跳起来，离地6寸。我的老师一直保持着微笑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走去看看他的禅坐状况。每一个人都有一间禅坐的小官房，我从官房的天窗看到他倒立，用肩膀立在地上，全身摇动，好像鬼上身一样。怎么回事？我跑去问我的老师怎么回事。他微笑着说，好，顺其自然，这对他很好。他继续禅坐。后来我们知道他在太空船公司当研究学者，他发明并协助制造有核子弹头的洲际飞弹。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业呢？他造了地狱的火，害死数百万人， 有何等的业障啊，要如何才能解脱呢？我的老师笑着说，顺其自然吧，顺其自然。课程结束后，这位学生觉得十分的轻松快乐，太好了。老师说，好，所有的不净都出来了，你现在轻松一点了。他说，我轻松些了是事实，觉得比较快乐也是事实，但我不了解这些不净杂染如何借由感受而去除，我怎么能接受呢？老师笑着说，好，不必要接受。佛陀也曾说，不要接受，不要因为我说你就接纳，也不要因为大家这样说你就接纳，或者是因为经典这么说，要不断的实验。如果因自己的体验而了解，知道确实是如此好，这时候才接受相信。这位科学家回家了，几天后他写信来说，这次的禅坐给我殊胜的利益。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，很紧张，和上司下属都处不好，我有很多的改变，我发现周遭的一切都很好，但是我不懂感受和去除不净有何关系，我是个科学家，怎么能接受呢？几年后他又来了，上了内观的长课程，回家后他写了一封信，附上一篇长文。他是位矿石学家，专攻去除金属的杂质，用在太空船的金属。他写着，我们有种原理理论，如果有种金属需要去除杂质，一定要极度的精纯，100万分之1的杂质都不可以，一定要100%的纯，非常的纯。为了达到这个精纯，我们将它溶解成金属棒，再取出一个100%纯粹的金属环，用这个环穿过需要炼的金属棒，因为这个环是纯的，能产生一种磁力，把棒内的杂质吸出来，有的杂质分子1/100000也都会被吸出来，杂质都清除了，金属分子排列整齐，更增加了金属的强度。这就是佛陀所体悟到的，纯净的心事之环由头到脚，由脚到头的移动，如果这个环不纯，还会以贪嗔贪嗔来反应，这个方法就不灵了。然而因为心事之环是纯的，不起反应，无贪嗔，所以可以一直净化。这是他理解的方式，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，但是确确实实净化了。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，可充电的电池也说明了一项原则，我们不断的充电充电，电池内就有电，如果停止充电什么都不做，电池就自动的消电，我们并未刻意的去做什么使它电力消失，只是停止充电，这也是一条原则啊。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，你看这些上发条的玩具，你要一直转啊转，上紧发条放掉之后，玩具会跳舞，发条会自动的逐渐的松掉，我们什么都不必做，只要停止上发条。佛陀也举了一个例子，你有一根绳子，你不断的扭转绳子的两端，突然之间你放开，绳子会弹开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只要停止造新业，旧习就会根除，如果持续累积不断的造新业，就无法去除旧习，而一直累积累积，表示痛苦的过程也一直累积下去，业习增加，痛苦也增多，道理很简单，也很困难，人会忘记，不断的造业，不断的产生痛苦，一定要学到这一点，觉知到感受，不要对感受升起习性反应，觉察到感受但不升起习性反应，很简单，就是这个方法，如果你没有做对就没有成果，如果你用功练习一定有收获，慢慢的你会体验到，好比家庭主妇买了肥皂或去污粉，有一肮脏的床单，肥皂去洗可以去除污垢，主妇的任务不是去研究肥皂里有什么化学的物质， 为什么能去污，如何去污是研究者的工作，让他们做。一般人只要了解痛苦来自造业的习性就可以了，停止造业就脱离痛苦。经常愤怒的人远离了愤怒，沉溺于激情的人脱离了激情，深受不尽杂染之苦的人都脱离了痛苦。结果及证据都有，你可体会得到。唯有当你开始体验到这真理所带来的利益成果，你才会接受它。这是佛陀的教示，他一生都在教授平等心，内在的平静安详也一定会呈现出来，在日常生活及人生起伏中均应展现出平等心来。这种教诲并不只是为了出家众，也包括了在家人。那时候许多在家居士也常来请教佛陀。有一次一群在家人来问佛陀，世尊，我们并不准备出家，仍需过着在家人的生活，内观法适合我们吗？我们也能得到解脱吗？当然这种方法适合每一个人。一个人出家后没有世俗的牵挂，可以专心修行，成果可以快些。但是在家人有各种的责任义务，不能每天投入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要费时更久才有成效，但对在家人仍然是有效的。佛陀为这群在家人特别的开示，解释在家人应如何练习。在家人应负起自己的责任，不能逃避。如果对家人、社会、亲人的责任都完善的尽到了，如此你也是在修行呢。佛陀对在家男女提出32善，如何获得这32种法的利益，每一种都比前一种好。他继续说，讲到最后一种时，他说 ， 这是人生最大的喜悦，是什么呢？ Puttasalokadhammehi。 每一个人都会碰见人生的起伏，当你碰到人生的起伏时 ，Chittangyasanakampati， 心不要动摇。保持坚定平稳。 Ashokam， 不要开始哭，也不要在心中升起不快之感。 Virajang， 不要升起杂染之心。 Kemang， 不要产生不安之感，永远感觉心安，你是走在法的道上，错不了的。这是人生最大的喜悦，用平等心来看待人生的起伏，特别是在生命中有不愉快的事发生的时候，当生命流畅有如歌的行板，保持愉悦易如反掌，事事挚爱而能微笑以待，其人才值得另眼看待。人生有很多事会挚爱难行的，事事不对劲无解了，但是你要微笑，不是像演员或是女伶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微笑。不舒服的感觉仍然在那里，但是你可以对这个感觉微笑。无常，你也是无常，也是无常，让我看看你能持续多久。这是佛陀的教诲。自然的法则是面对人生的起伏，在每一种情况都保持平等心，然后你会发觉太好了。佛陀无论教授什么，他自己会先修炼，甚至在他的一生，解脱如佛陀者也必须度过人生的高低潮，高高低低是一定会出现的。起初他对同行的5位比丘说法，然后传扬至50人、500人、5000人，如此这般不断地传扬开来，几乎北印度的所有的人当时都开始依法修行，也因此而获益。但是也有人非常的反对他，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懂佛陀的教导， 或许他们认为他是反宗教、反传统的，宗教会因为他教导而灭亡。另一部分原因是有关这一批人的生计，他们是祭司，如果人们依循佛的教诲，将来就没有仪式、仪轨、典礼，什么都没了。他说，你只要观察自己，净化你的心，过健康快乐的生活，仪式仪轨有什么用呢？但是假如没有了仪式仪轨，祭司们就无以为生了，所以他们反对。有什么办法阻止佛陀传教呢？只有一种方法。在那个时代，常常有大型的公开辩论，也有很多流氓不良少年聚集，大家会带着自己的徒众喧骂嬉笑，并没有真正的辩论，只是种粗暴的喧嚷而已。但是当时很流行，如果有人辩输了，人们就不会接受他的教化。这些祭司想来和佛陀争辩，但是来到精舍门口时开始搔头担心。他是很聪明的人，要如何和他争辩呢？吵闹吗？不容易，因为他很冷静。我们计划一下要讨论什么，辩论什么，我们选一个人当主席吧，你当，你当。其中一位说，好吧，我当。我们写下每一项重点。对，写下重点。头上未留长发。对，对，那时隐士都留长头发。不留长胡须。对，对，长胡须。颈上不带念珠。对，对。腰上不带鹿皮或是兽皮。对，对。身上不涂灰。对，对。突然间有人说，那些问题都有人提过了。每次有人提出那类的问题时，他微笑着说，我不喜欢那些，如果你们喜欢那些，尽管穿戴，我不会和你们争吵。喜欢就继续保持那样的装扮，我们怎么能和他吵他不做的事呢？找一些他修行或是开示中的毛病吧。好，撕掉，再写一张。他叫什么呢？他怎么修行的呢？他教戒律，他也守戒，那有什么好吵的呢？戒道德很好啊，如果有人过道德的生活，教其他人过合乎戒的生活，不能和他吵。还有什么呢？他教定。 Samadhi。 Samadhi 是什么？对心念的掌握。掌握心念，我试了好多年还不能控制我的心，如果有方法可让我成新的主人，太好了，怎么能和他吵？不行。还有什么呢？他叫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一种去除心灵杂染的过程。去除杂染，我的杂染一点也无法去除，去除杂染太好了，不能攻击这一点。还有什么呢？没有了。他不教别的，他说，我修行戒定慧，其他的东西，信仰、教条、思想都和我无关，你想如何都随你的意，但是戒定慧最重要，是法的本质。因为无法吵，只好走了，但是一定要想个办法才能阻止他的教化。这个办法是制造丑闻。出家人会有什么丑闻呢？只有两种，钱和女人。钱方面没有办法，因为他已抛弃在家的生活，放弃在家生活，放弃太子的奢华，他什么也没有了。女人方面可以，因为不仅男人，女人也来跟他学法。他们训练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女人，每天晚上她去佛陀的精舍，浓妆艳抹，睡在树下。第二天她把头发放下来，出去向人说，我和乔达摩共度良宵，美好的一夜。人们听到了，想到到底怎么一回事，他在说什么呢？两天、三天、七天之后，他消失了。八个月后，有一场大型的聚会，佛陀在说法，许多弟子都在。国王和首相也都在，几孤独长者及比蛇雀等许多的在家人都来了。这时候那位女子出现了，她在肚子上绑了一块木头， 用裙子盖住，他一路的叫骂着，哦，光头的，如果你没钱养我肚子里的小孩，就让你这些有钱的在家弟子们想想办法吧。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很错愕，他说什么？为什么对佛陀这么说呢？佛陀笑着，充满爱和慈悲地对他说，孩子，你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，我也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佛陀只有爱和慈悲，如果佛陀向支持他的国王说，他说谎，砍下他的头，他的头就不保了，那样佛陀就不成其为佛陀了。佛陀只有一片慈悲心，充满了慈悲，慈悲的震动产生了，女子变得十分的紧张，绳子松了，木头掉了下来，正法真的管用，一切真相大白了。 Dhamma works Katwan katamudrang yugabhiniya Chinchayadutvachanang janakayamajye Santehin somvidhina Jitva munindo。 佛陀他成功是因为心念的平静、和谐、安详，而不是争吵。争吵是不可能成功的。他一直修行，一生中有许多的状况，而他始终保持心念十分的平静、纯净、和谐，对他自己和别人都有利。还有个例子，有一位老婆罗门很生气地说，这个佛陀是反宗教的，我的家人、儿子、媳妇都不举行仪式祭拜典礼了，他们现在都只坐在角落观察呼吸、观察感受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这会破坏我们的宗教，我一定要到佛陀那里敲开他的脑袋。他去找佛陀，很生气，越走越近，边走边骂。佛陀说，老人家，你似乎很激动，来坐一下，谈谈你的问题。老人早就决定不和他讨论，因为他很聪明，我一和他讨论，怒气就会消，气消了就无法敲他的脑袋了，一定要继续的发怒。他一直边走边骂。佛陀说，老人家，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，家中曾有客人来吗？有啊，有很多客人来过我家，这有什么相干？告诉我，是不是有些客人会带礼物来？有，有些人会带礼物来，为什么要问这些？如果客人带的礼物来，你不接受，会怎么样呢？怎么样？叫客人把礼物带回去啊。老人家，我想告诉你同样的道理，你来我这里向客人，带来了骂人的礼物，我不接受，礼物还是在你那里，那是你的东西，不是我的。这位老人家是个聪明人，他只被一层薄纱、一层薄的无明覆盖住，使他无法了解真相。这薄纱一掀开，他立即的了解，我们一生之中，别人如何送礼给我们，别人骂一句，我回敬十句，骂十句，还一百句，交换礼物的结果是，你不快乐，我也不快乐。佛陀，你如何学到不接受人的礼物呢？老人家，请坐，闭上眼睛，观察呼吸，观察感受，一定要观察自己，除非观察自己，否则不能解决问题，这是每一个人的大问题。这位叫 巴拉多加 的老人不断的修行练习，终于变成阿罗汉，完全觉悟的人，他的余生不断的帮助别人。外在发生的事会在身体内部产生感受，在身上产生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，假如你对感受保持平等心，无论做什么决定都是健全的决定，做的事也是正确的。这个方法并不会让你不想做事，它会令人很积极。休息内观之后，我不是变得麻木任人宰割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会变得充满活力。以往我们不断地升起习性反应，永远是充满负面情绪，充满了痛苦。现在 我们会采取正面的行动，对自己有益，也对别人有益的行动。有时你必须在言语或是身体上采取强烈的行动，但内心深处仍充满了爱和慈悲。例如，有个小孩跑向火坑或是毒蛇，他把那些当作玩具，你知道不可以，一定会全力的把小孩赶走。他会哭，不喜欢，但你一定要把他赶走。对他，你并没有愤怒，只有慈悲、善意。你想帮助这个小孩，但一定需要用强力。如果有强横无理的侵略者正在伤害一个弱者，如果你说，我是内观修行者，不能管，他们是因自己的业在受苦，所以不用管。不对，法不是这么教的。我们应该采取强力的手段，阻止侵略者伤害弱者。如果你不是内观者，你会对受害者、弱者同情，但对坏人却充满了愤怒。现在修了内观不一样了，对弱者和强者你都心存慈悲，心中想着他是无知的人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不仅伤害这位弱者，也伤害自己，他生出很多的负面情绪，很多的恶念，这么做也伤害了自己，但他不了解，因为他无知，所以不懂柔和的语言，我们必须用粗鲁的话他才听得懂。采取强烈的言行时，你必须充满爱和慈悲。每次要采取强烈手段时，要先检查自己，一定要检查自己，我没有对这些感受产生愤怒的习性反应，而只有慈悲心。对某人，我必须采取强烈的手段，但心中对他只有慈悲，那么这个方法已经开始生效了。 My teacher Siaji Ubakin， 我的老师乌巴清一生之中有许多的例子都验证这一点。有些时候他也会采取强烈的手段，有时和他不十分亲近的人会怀疑他是哪种内观老师啊。有时他会大声的喊叫，但没有一点的怒气。虽然看起来他似乎很生气，但他的内心深处只有爱，只有慈悲。他是一位自律很严的人，不论是为政府工作或在内观中心工作，每位学生都必须遵守规矩。到中心是为了学法，培养自己如法的行为，如果修行不正确就没有用，所以他常常是很严厉的。我们有禅坐的小官房，有些人会出来到处走，我的老师会问，嘿，你在做什么？学生可能会说，老师，因为这样那样，我必须走出官房。好，我回去。过一下子他又出来了，老师问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又有些借口。这个人意在不守规矩。坐在大厅的乌巴庆老师说，格印卡，我一定要骂骂这个人，我去一下。他走下去对那个学生大叫，这是内观老师的吼声，像地震一样，整个内观中心开始震动。他吼完又走上来说，格印卡，我对他怒吼，我怒吼了。这是哪一种吼声呢？是满怀爱和慈悲的。在人生道路上，我常常必须做困难的决定，因为这个人听不懂其他的话，这种决定很难，但需保持爱心、慈悲、善念。如果有一点恶念，你会开始伤害自己，又怎么能帮助别人呢？首先，你必须自助，自己够强了才能帮助弱者。如果腿跛了，就不能帮助另外一位跛腿的人；如果自己瞎了，就无法帮另一位盲眼的人。首先，应使自己很健康，先帮自己，再开始帮助别人。佛陀说，在这世上有四种人，第一种人由黑暗走向黑暗，第二种人由光明走向黑暗，第三种人由黑暗走向光明，第四种人由光明走向光明。他从不谈闲说密，他的教诲清清楚楚，一旦有人误解他的意思， 他会立即的解释黑暗是什么，光明又是指什么，人怎么会一直在光明黑暗之间走来走去呢？第一种人由黑暗到黑暗，他各方面都苦，没有健康、金钱、家庭、社会地位，充满了苦，一辈子苦，黑暗，完全没有快乐。每一刻这个人不断地升起愤怒、仇恨，我会这样都是因为某人某人对他人有愤怒、仇恨、恶意，黑暗已经在那里了，他又在种下黑暗的种子，苦已在，又种下苦的种子，他的未来也是充满了痛苦，现在苦，将来也苦，现在黑暗，将来也黑暗。第二种人由光明走向黑暗，光明表示他金钱、家庭、健康、社会各方面都很快乐，他有社会地位，但是他活在疯狂中，自我为中心的生活，讨厌任何人，别人都是无用的家伙，我很聪明，所以我快乐，我有钱、有地位、权势、身份。他憎恨别人，他现在快乐是因为过去的善业，周遭都是好的东西，但他每一刻都播下苦的种子，这个人由光明走向黑暗。第三种人和第一种相同，他的周遭都是痛苦，但内心却有智慧，他保持微笑，我眼前的苦是因为过去的业所造成的，让我把账算清楚，我持续练习内观，无常无常，我的苦似乎来自某一个人，但其实它不是痛苦的根源，它只是一项工具，我的苦一定会产生，不是透过它就是透过别人，所以一定要用爱慈悲来对待它，种下爱与慈悲的种子，现在虽然一片黑暗，但将来一定光明，早晚黑暗一定消失，光明会来到，现在播下光明的种子，将来一定会带来光明快乐。第四种人由光明走向光明，他生活所需都有了，金钱、健康、社会、家人，但是他一直体验理解，很有智慧，眼前的这些是由于过去的善业，不管我造了什么善业有多好，都不是永恒的，果不是永久的，终会消失的，现在我能做的是善用金钱、地位、权势、身份来利益他人，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计，并且利益他人。他一直生出爱、慈悲、善意，身口意都是利益众生，他种下光明的种子，他由光明走向光明，由快乐走向快乐。我们不应当第一或是第二类人，一定要当第三或第四类人，我们无法决定第三或是第四种，有时候因为过去的业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黑暗，有时因过去的业而充满了光明，但是我们可以主宰现前的业。佛陀说 Attahi yattano natu, attahi yattano gati。 你是自己的主人，别人都不是，不是别人，只有你是自己未来的主人。过去不论发生什么都过去了，现在不要造业来令自己痛苦，你是自己的主人，现在的主人，未来是由现在决定的，如果可以掌握现在，了解自己当下充满了法，未来一定是快乐的，一定没有黑暗。培养掌握当下的能力就是内观，做当下的主人吧。现在我是自己的主人，不会种下痛苦的种子、黑暗的种子，我只种快乐、光明的种子，对自己和众生都有利益。你一定要好好的练习，成果一定会出现的，一定会有好的成果。正确的了解这内观法，只剩下一天可以认真的用功，尽可能的去除杂染，掌握住这个方法的基础，要觉知到感受并保持平等心，觉察感受并且保持平稳的心、平等心，剩下的就留给法来处理，你一定会有好成果的。 在法中不断的成长成长，法是伟大殊胜的。愿你们都获得法的最佳的成果，愿每一位得到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安详，真正的和谐，真正的和谐。 Wow.